夜望狗人听夜哭闹啊，这俩人成了亲是哑巴都想叫我好啊，但愿他们小日子是吃着饭着上上桌那节节天来不 醉拳， 妈妈，我说马爹，那孩子招你惹你了？你个孩子发这么大的火啊！ 我心里腻味。 你看你，你管 天你就知道喝酒。 嗯， 你还忍的？我看你牙是个埋汰，那咱家的日子哪有银子让你喝酒啊？那你可好，有枪顾嘴，你麻食记腿你。我说板上爹呀，那你让我说你啥好啊？那你少喝点酒，省下几文钱给你媳妇我买几尺布，你给我做条裤子也好啊，省的一条裤子你 说。哎，对了，你不听你查我倒忘了，明儿个呀我上我姑妈家去，那条象牙裤子得我穿。 哎呦，真不凑巧，明儿个我给我表妹相亲去，这一条象牙的裤子呀得我穿。 嘿，两口子就这么一条象牙裤子，他有事我穿不了，我有事他穿不了，赶上一块有事了还真有点拆对不开。说起来呀真是惭愧呀。 你还知道惭愧呢？就是这一条象牙的裤子呀，那猪肩还开了线的，我还得缝两针。 娶妻娶妻，吃饭穿衣， 穿衣吃饭， 吃饭穿衣，你把裤子给我。 我不给。 哈哈，你不给我就要抢。 王狗吧王狗，你听着，把这双袜子你勒脖子。 骂一声刘灵芝，你是个扫帚星啊。想让我给你搬座金山，嘿嘿，那是万不能。 可怜我啊，小姐的身子，丫鬟的命。 切萝卜十八瓣，数些大葱两头，一条 我都说了一车了。哎，那条裤子都让我穿了吧？啊， 罗总，明儿个我狗表妹相亲去，穿身上那条破裤子，那你脸是好看的。 这么说，这条裤子你还是不给我穿？ 对， 不给我穿，我揍！抢抢抢！ 你敢敢敢！ 我。还不是因为穷， 这条裤子抢抢夺夺的为了啥呀？妈，妈，我没脸跟你老说呀！ 哟，这条裤子咋还俩色了？啊？ 明白了，家里头穷。两口子就趁这一条象牙的裤子，一条裤子呢俩颜色，这边是虾米青，这边呢是葡萄紫，家里头要是男人有个大事小情的，那就穿这条裤子闹得虾米青朝前，要是媳妇儿出门呢也穿这条裤子那都葡萄紫朝前。 哎呦，岳母大人，你俩这脑筋真够用啊。 呸，我要不冲我闺女面了，我催你一脸饼片。 妈，快，姥姥来了。 哎，哎呦，白， 姥姥， 哎呦， 姥姥， 姥姥， 姥姥， 瞧我这外孙子，长得结实的像铁蛋儿，多招人稀罕的，招稀罕，真招稀。 姥姥，我饿了。 哎呦，净瞎说，今儿个天可是不热。 我是饿了。 哦，你饿了。 嗯， 哎呦宝贝儿啊，姥姥给带好东西来了，快去到驴垛子那拿去。 哎， 我说这个天都到啥时候了，那还没吃饭呢，咋让孩子饥一顿饱一顿的？ 妈，您看 野菜汤，瞧瞧瞧瞧，今儿刚进来，刚过了秋收就闹饥荒，一冬天吃野菜，赶开春一看，一家子全变野菜了。你去拿着。 岳母，您这是干啥？ 这根簪子，少说也能换他一兜小米儿，把它拿去卖了吧。 我这就去。 哎，回来。我揍这一根簪子换了米，你吃完了咋办呢？ 说了归期还是舍不得，马瘦毛长人穷志短哦。 我说狗啊。 岳母，你咋都不能叫我大名嘞？ 哟，你还有大名呢？ 有。 大名叫啥？ 我姓王，叫王守仓，守卫的守，粮仓的仓吗？ 哦，守卫粮仓。 嗯， 哎呦，那不还是狗吗？ 哎，可也是。 狗啊！ 岳母，咋还叫啊？ 守仓。踩着虎行土啊，看你能不能 上头，挡不住南来的雁迁闹，挡不住北来的风雨小夫妻同吃同住亲劳动，好日子一 是真理，这一句顶一万句。可是我们庄稼人是真享富，我们也是享富，都是三十晚上还得穿扁担裤。 照你这么说，你们都得穷一辈子了。 我不穷咋的？我也不能绑票去吧？ 那你说话咋骂别人呢？谁让你绑票去了？那没钱还没朋友？ 朋友，我王狗上炕是你媳妇儿，下炕是你那双鞋，我又没有那熟悉的亲戚，做官的朋友，我也上班合适。 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呐！好好想想，都没有一个跟富字沾边的。 没有。 那咋没有啊？那荣国府跟你们老王家，那不是拐弯的亲戚吗？ 人死了，道断了。 等等，你们说的这个荣国府是不是姓贾？ 对呀，我爷爷做过小小京官，曾任贾府王夫人的父亲为叔父，但那辈分来说吧，哎，我还应该管他叫姑太太呢。 听你这么一说呀，我也想起来了，你们说的这个王夫人呢，我见过。哎呀，那可是高门大户啊，放着这么好的一门的亲戚，你们不去谈，还缺的脚面紧绷着，大碗面不吃端着，还等着人家那上赶着跟你们走动啊。我说你们脑子进水呀，在这赶紧去走动走动，要是哪个王夫人能发发善心，八根汗毛比咱们腰还粗。 妈，你老说的虽然在理，只是人家大户人家门槛高，怕咱们那高攀不上。 那依我看这事在人为。 哎呦，岳母哎，既然您认识那位王夫人，干脆呀，明儿个您就亲自走一趟，先去找一个叫周瑞的。哎，对，他跟我父亲是好朋友，我们两家关系极好，让他领您进府，这不得了吗？ 对了，你说的这个周瑞和他老婆呀，我认识。不过你说我这么大岁数，还是你 亲妈。哎，脸皮厚吃不够，脸皮薄你是吃不着啊。 那你说我我还是就去 了。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事就您去。 得，为了我那外孙子，喝出我这张老脸走一趟。板儿，板儿嘞，快点， 姥姥， 赶明儿个跟姥姥去串亲戚。 串亲戚 啊？ 那有大枣是吗？ 大枣有，富人家了啥都有。快去把驴垛子卸了去，上头还好多东西呢。 我跟他去。 爹， 哎， 我也去。 哎，走走走走走。 哎，你这俩等会儿我。 哎，你 走 走走。刘姥姥 啊， 这场戏演完了。 完了。下场唱姥姥我一进荣国府， 这可真是真狼跑岔道，狗跑弯，虎跑山林，马跑滩，为了闺女。 哎，你别说了，人家不解都换好了， 我还有一句台词没说完呢，那有枣没枣打三干。 刘姥姥快走啊， 来了。刘姥姥进城穿裙旗，脚步摇晃金发髻，穿裙旗的两手空，卖我这张老脸皮呀，真要是人家呀，但不经意，爱人

手奔朝西呀、啊，南杀人。 我咋说呀，我 见了我的榜儿啊， 眼睛一亮，急中生智，说出话来音。 哟，姥姥，您冲榜儿乐什么呀？ 这个小王八羔子办出事来，那叫出格啊！ 办什么出格的事儿啊？ 这小子是个脏口，前几天呢邻居大妈给他块天锅，这小子一见天锅是手也不洗啊，揉吧揉吧都往嘴里填，那手上都是泥，再有点天锅汁更活泥了。这小子人儿不大主意不小，他一看手上都是泥咋办呢？他又这样三下五除二，连泥在水还有天锅子儿他都抹肚皮上了。我估摸着呀，这个时候这小子那肚脐眼儿该长出天锅苗来了。 姑奶奶，我姥姥净瞎说，我这肚脐眼儿没长天锅苗，不信给你看看。 我看看。 哎呀，姥姥，这孩子肚皮怎么是青的？ 二奶奶，让我咋跟您说呀， 我看看。 了这对没下对，一家人也才当饭，生活艰辛，西周断对日子紧，好过的

哎呀，去，你瞅瞅有啥用啊？我走不动了，你快回家把咱家的大棕榈菊花青给我牵来，我骑驴回家。 费那事干啥呀？别骑驴了，你骑狗吧。 净瞎说，哪有这么大的狗让我骑呀？ 我这条狗就能驮得动你。 这么说你要背我回家？ 背着你我狗颠狗颠的跑80-80里地没问题。 嘿嘿，张飞不白沫的还这头上来了。 上来，来， 还是别介了。那大白天的让外人看见那多笑话呀。 我这活菩萨呀，你还装啥呀？这年头疼媳妇儿没人笑话，你们大伙说对不对呀？ 对。 来，媳妇儿，来上狗， 难道要饿死我们不成吗？ 哟，这 是个催命的。 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快入席吧。 来来来，快入席吧，老祖宗你上座。 好好 孝敬二奶奶来的， 你没看见我这正忙着呢？ 要不我打发他走？ 疯丫头， 哎， 你们俩嘀咕啥呢？ 回老祖宗，乡下有位穷亲戚叫刘姥姥，去年说是来看太太的，其实啊是来打清风的。我看他人还老实，就给了他20两银子。这不，他带着东西过来了。 好好好，来了好啊！我正想找个脊骨的老人家说说话呢。再说人家又是挑着东西来的，准是个极有情义的。快把他叫来，大伙儿也一块热闹热闹。 老祖宗大慈大悲，让他进来吧。 是，有请啊， 二奶奶。 上头坐着呢， 哎呦，又不是二奶奶说呀，我还当这是挂的一幅画呢，感情是太太小姐们在吃饭呢。 这是我姑妈，没有她老人家发话，我还留着那20两银子自己花呢。 上次来没见着，大小姐，你还认识我不？ 几十年没见，你要是不说呀，我还真不认得了。 哎呦，大小姐可是一点都没变呢，哪像我呀，刚从土里头刨出来似的。 这是荣光府的老祖宗，今儿有你呀，就是老祖宗发的话。 好福相啊，我给你老磕个头，磕个头。 老亲家，老亲家，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吧。老亲家，今年多大年纪了？ 我属兔的，75了。 这么大年纪，身子骨还这么硬朗，比我呀大好几岁呢，还挑着担子满世界跑。我要是到了75啊，还不知能不能动呢。 老祖宗生来是享福的，我们生来是受苦的。 什么福不福的，不过是块老废物罢了。 我们老祖宗是最细老连贫了，仗着一颗佛心。 我看着这个年叔呢，感情啊跟那个寺里的观世音菩萨呀那是一个样。 姥姥说的真好。 老祖宗啊，庄稼人也没啥稀罕物，今儿个我给你老拉了一车新鲜的五谷杂粮，新鲜瓜菜，都是那个绿色食品。 不是你老喜欢吗？我喜欢喜欢，吃点新鲜的五谷杂粮，新鲜的瓜菜，这身子骨啊格外的结实。这城里的鸡鸭鱼肉我吃腻了，还是新摘的瓜果受制。 老祖宗喜欢吃新鲜的野玩意儿，待会儿啊我让他们洗干净给您拿过来尝尝鲜。 好好好啊。老亲家，快入席吧。 哎呦，老祖宗啊，那这儿哪有我的座儿嘞？ 你就坐我旁边儿。 哟，老祖宗，您坐，我就坐这儿。你老坐，我就坐这 儿。好， 好好 没事，我这皮糙肉厚的，没事儿。 哎，姥姥入席，得先打扮打扮。 嗨，我一个乡下老婆子，还打扮啥呀？ 这可是府上的规矩。 对，这是府上的规矩。 哟，二奶奶，这么说今儿您要让我带花？ 是啊， 我们一起打扮姥姥。 哎呦，可真是了不得喽。 今天要出国 可不是凡人的脑袋瓜。刘姥姥有八卦，心里说实话呀，当面说恭维话。我是那个徒弟他们笑哈哈，想到此我三寸的金莲走八字， 见了你呀，心里就乐开花。

儿所依，奴的儿一马三金谁得真，奴的小女儿她的肩膀高，肩在今天落在真，那王伦一见气不分，他要与我儿论功家珍，第十三儿兵两人，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伦，宋王爷才叫咱把我儿来奔，我的儿满红不知可吐真情，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中道的儿子眼睛的神，他有过曾祖母所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娘亲不加财发，记着元帅营所太君为国要尽忠，命我挂帅去平城，我们一不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谁是死骨朝臣。我会因五十三岁不我老，不凭你才人不为你们，不是今人把他他是出身徒儿不怕苦，他真是将军你算宋军情，今日里我要把儿教训，不管不教真成人，来不三通包藏金，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。听众朋友，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尹派唱腔是越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。上海虹口越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。请听萧雅演唱的《红楼梦》选段，但求与妹妹同死生。 林妹妹。 定是七星